这一没证据，二没查实的，就要抓人，恐怕有点不妥吧。这要是让叶大人知道了，这面子上也不好交代。张伯行这人呢，那可是秉公办事，出了名的正直。当初之所以能给皇上写奏折，告他们这些贪官，就是看不惯这些人的做法。在他眼里，大清律法那就是天。一听阁里这么说，根本不留情面，直接甩了一句：“天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。”这李琦跟这个案子有关，我抓他过来问话，有错吗？说完，张伯行看了看两位钦差大人，张鹏和跟贺寿，这俩人也是一致同意：“对对对对对，应该抓来问问。”结果没出半个时辰，李琦就被带到了公堂之上。其实这个案子，张鹏和跟贺寿早就怀疑，收受贿赂的绝不只是赵进一个人。赵进他能耐再大，也就是一副主考官，好些事儿他不能做主。再有这案子一审，行贿的数额明显对不上，明摆着就是还有漏网之鱼，没让他们查出来。兴许这个李琦就是个关键人物，从他的嘴里没准就能知道一些重要的线索。这背后是否还会有更大的阴谋，是否还有更大的人物，这一切都要等撬开李琦的嘴才能得知真相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你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